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对于水晶血龙身，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水晶血龙天生八品，万年进化。所谓的万年九品身王，其实就是生长了超过十万年的仙身，而水晶血龙身在刚刚生长出来时就已经是八品，只需要万年修为就足以进化为九品。唐三看着那修长的血色身躯，他明白自己手中的这株成型水晶血龙身至少也有5000年的寿命。虽然它被存放在玉盒内，却依旧在通过玉盒吸收天地精华，缓慢地生长着。与自己将来要去找的万年九品身王相比，这株水晶血龙身其实也就差了那么半品而已。在敏智一族那么困难的时候，白鹤都没有把它拿出来，可见对他有多么重视，此刻竟然就这么给了唐三。 难怪舅爷爷会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株水晶血龙身能够打动破智一族的族长了。论功效，它绝对是仙品之力，甚至足以与小五吃下的那株幽香绮罗仙品相比啊。 正在唐三站在房顶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他感觉到自己腰间蠕动了一下，低头看时，一个可爱的小鼻子从如意百宝囊中探了出来，不断地耸动着，动着动着，他的整个头也露出来了，一双红色的小眼睛眨呀眨地看向唐三手中的玉盒，伸长了脖子，身体也渐渐探了出来。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露头的小五， 这水晶血龙身的味道果然霸道，居然连在如意百宝囊中沉睡的小五都露头了，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对这株水晶血龙身是相当的感兴趣。 要知道，唐三如意百宝囊中存放的上等草药可是不少，可小五从未对他们心动过。因为怕小五误食，唐三将他放入如意百宝囊中后，都会用一丝精神力跟随小五，一旦他要乱吃，唐三也能最快的知道。可从小五变为兔子到现在，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此时小五却变了，他那双小眼睛里满是赤裸裸的渴望。 他能吃吗？ 唐三绝不是不舍手中的水晶血龙身，欠下白鹤的人情他一定会还在敏之一族身上，可是小五这兔子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了水晶血龙身的药效吗？要知道，水晶血龙身的药效一向是以霸道著称的。正在唐三犹豫的时候，突然如意百宝囊中的小五猛地一用力，就那么窜了出来，速度奇快无比。唐三还震惊于这只就喜欢睡觉的兔子居然也有如此速度的时候，小五已经一口咬住了那株水晶血龙身的躯干位置。其实他吃过相思断肠红，身体条件比普通兔子不知道强过多少倍，更何况小五原本就修炼过10万年，他这肉体又岂是普通兔子能够媲美的。 哎，小五！ 唐三赶忙去阻拦他，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只觉得身上一热，自己并未控制的武魂竟然透体而出，6个魂环同时出现，那由小五凝聚成的血红色光环瞬间释放，昨日那令唐三魂牵梦绕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那带着小五魂魄的虚幻身影强行出现，并非唐三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那气息。唐三抬头向小五看去，他发现小五眼中竟全是惊喜。 小五，你的身体可以承受着水晶血龙身的药效吗？ 此时那水晶血龙身的汁液正在被小五本体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虚幻的小五注视着唐三，眼中尽是惊喜之色，毫不犹豫地向唐三点了下头。可就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却令他的身体顿时虚幻了几分。尽管小五的灵魂是注入这魂环之中的，可是一旦他用自己的灵魂去强行控制这幻影做一些非魂技的动作，就会大量消耗他的灵魂之力。感受到灵魂消逝，小五赶忙收敛，光影一闪，重新没入唐三身上的魂环中，消失不见。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已经霸占了自己右手小臂位置，用屁股对着自己，头扎在玉盒里毫不客气吃着水晶血龙身的兔子。不过有了小五魂魄那瞬间的肯定，让他放心了许多。 想来也是，有相思断肠红改造的身体，还有曾经十万年的修炼，小五这本体的承受能力又怎么会差呢？看他刚才的表情，这水晶血龙身对他应该有很大的好处。这样一来，小五复活的希望就更大了。 唐三顿时兴奋起来，他当然不能在这里继续待着，赶忙跳下房，回到自己的房间中，看着小五大快朵颐。这株水晶血龙身看着虽然不小，但里面却大都是枝叶，在小五的用力吮吸下，一会儿的功夫就只剩下了干瘪的表皮，最后连那干瘪下来的身体也都吃了下去。在吃的过程中，小五金色的毛发从根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着，一会儿的功夫，小五就已经变成了一只金光闪烁的兔子。最令唐三感到惊奇的是，随着小五吃下那株水晶血龙身，他身上开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并不是水晶血龙身之前散发的那种，而是一种令人闻之沉醉的清香。此时他已经完全吃掉了那株水晶血龙身，就靠在唐三怀中，闭着小眼睛睡了过去。变化还没结束，小五的毛发在全部变为金黄之后，毛根部又发生了变化，由刚刚变成的金色逐渐朝着红色变化。唐三并不知道，水晶血龙身与相思断肠红这两种绝世仙品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小五当初不肯吃下相思断肠红，一个是因为他喜欢那朵大花，另一个也是因为没有水晶血龙身与之相配。在水晶血龙身的作用下，相思断肠红原本积蓄在小五体内的药效慢慢被它完全吸收，这时毛全部变为金色，而现在向红色转变，正是在吸收水晶血龙身的药效了。小五的身体温热，唐三索性将它放在自己床上，然后蹲在床前，聚精会神地看着它身体的变化，只要有任何不妥，他也好赶快想救治的方法。时间不长，小五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蜷缩在那里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晶莹的红宝石，与之前玉盒中的水晶血龙身非常相像。唐三心中紧张的程度超过了昨天面对白鹤追击的时候。奇怪的是，当小五的身体完全变得血红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依旧是从毛根部开始，那血红色又变成了白色，通透的乳白，就像普通白兔的毛一样，只是看上去更加柔顺，更有光泽。 怎么变来变去，又变回去了？ 唐三不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此时他所看到的一切已经超出了他对武魂的认知，他知道就算是自己的老师在这里也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他现在只能不断地告诉自己要相信小五自己的选择，小五的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的。从小五吃下水晶血龙身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的功夫，他的身体也已经变回了雪白，而这时唐三也明显感觉到小五体内一直剧烈波动的能量逐渐沉寂下来，散于全身，再不像先前那样改造他的身体了。只是小五身上多了一层淡淡的白霜，那是附着在毛上的，将他的身体都包裹在内。正在这时，外面突然有脚步声传来。 三哥，破之一族的人来了，泰坦长老让你过去呢。 唐三一拍额头，小五的变化令他连正事儿都险些忘了，赶忙起身。好在小五的情况稳定下来，唐三小心地将他收入了如意百宝囊，这才推开门走了出去。马红俊在门口一直等着唐三。 三哥，那破之一族恐怕不太好对付呀，那个什么族长看上去相当的难缠，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 别乱说话， 咱们先去看看，办法总是人想的。 兄弟二人很快来到了会客厅，果然会客厅内已经多了一名老者，在他身后还站着两名青年，看上去和唐三、白沉香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唐三一进门就注意到这两名青年的目光不时飘向白沉香的方向，显然对这漂亮的姑娘有点意思。唐三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多做停留，目光最终落在了那名老者身上。那老人身材瘦长，体型与白鹤有几分相像，但却比白鹤高出一个头去，一头乌发，面色红润，但神色却有些阴沉，阴鸷的双目给人一种森然的感觉。白鹤此时正坐在他身边，低声对他说着些什么，显然这人就是破之一族的族长杨无敌了。唐三和马红俊一进来，顿时成了房间内众人目光中的焦点。泰坦站起身，面带微笑地走到唐三面前，搂着他的肩膀，转向杨无敌的方向。 嘿，来，老山羊，我给你介绍个小朋友。 老猩猩，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小的朋友了？ 嘿，有志不在年高，我这小朋友那可不是普通人。老山羊，你可千万别小看他啊。 老猩猩，这是我们四族聚会，我不希望看到有外人在，我还有事情要与你们商议。 杨无敌今天的情绪似乎不太好啊，平时他虽然总是一副阴沉的样子，他还不至于这么不给面子。 哎呀，老山羊，你怎么还是老样子？老猩猩能带来的肯定不是外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